第33集。许年的婚礼定在正月12，他和叶轩两个人都觉得麻烦，所以最终跳过了订婚，直接办婚礼。今天是个好天气，也是个好日子。许岩午休时刷朋友圈，看见许年发了两张图，一张是两本结婚证，一张是带着对戒的十指相扣。启怀和陆森都点了赞，许岩也点了赞。他看着启怀和陆森的名字，突然想，等到沈直结婚的那天，自己是不是也能这样释怀，坦然祝福爱过的人走向新的人生。虽然沈直不缺他这一个祝福，想必也不屑。弯恋直是悲剧，弯恋直是悲剧中的悲剧。给许年发了个红包，许岩收了手机准备去摄影棚。路过大厅的时候，突然看见陆森靠在前台朝他使了个眼色。许岩扭头，瞧见一个戴着墨镜的精致小公主站在两米外，正双手抱胸，微扬着下巴朝他看过来。 莫登娱乐老总的妹妹，找你呢，我正想跟你说来着。情债？ 我不认识他。 对面的女生突然摘下墨镜，相当甜美漂亮的一张脸。许岩愣了一秒，他认识，当时看过一眼就过目不忘。那晚被自己目睹见家长的沈直的订婚对象。 许岩是吧？很帅吗？我叫黎眠，找你有事。 怎么是找我有事儿？许岩头都大了，要找也该去找汤韵妍吧。沈直现在一门心思都在妍妍身上，我妍妍做错什么了？ 好好解决。我们公司跟莫登合作不少啊。 好的，林小姐。 会客室里，两人隔着沙发互相对望，连绵小尖刀似的目光差不多把许岩全身上下无死角扫了个遍。许岩已经做好接受大小姐蔑视的准备，谁料连绵的第一句话是： 你什么时候把沈直弄回去啊？ 弄什么？回哪里？ 弄回你身边啊。 林小姐，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。 林绵突然卸了那副傲气的表情，皱起眉，十分焦躁的样子。 沈直答应我会解决的，但昨天我爸妈突然跟我说，过完年就让我跟他订婚，沈直他骗我。 不是，解决什么？ 订婚，订婚。我们爸妈提出订婚的时候，沈直让我不用担心，说他会解决的。结果呢？结果呢？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，到公司找他，助理跟我说他在忙，我看他根本没心思兑现跟我的承诺了，渣男。 等一下林小姐，你们不是都正式见过家长了吗？ 啊？什么时候啊？ 就两个月前吧，在家法餐厅。 林绵用他那颗十分美观但看起来不太好使的脑袋想了很久。 也就那次啊，我和沈直去之前根本不知道他们会突然谈订婚的事。 我看你们吃完饭还挺高兴的。 那是装的。中途我去洗手间，出来以后沈直在走廊上等我，我还以为他对我有什么想法呢，毕竟我长那么漂亮，又和他青梅竹马是吧。然后沈直和我讲，让我别放在心上，也别担心，叫我不要在饭桌上发脾气，好好吃完这顿饭。沈直这个人啊，我们圈里都知道他和男人在一起，但家长们就睁眼瞎，为了钱让小孩结个婚算什么。哎，他爸妈之前给他安排过多少次相亲你知道吗？你肯定知道， 你气死好多次了吧？沈芝一次都没去，和家里冷战好多回了。 不得不承认，这种突如其来的真相总有动摇人心的能力。许岩从不知情，不知道沈直拒绝了很多的相亲，不知道沈直跟家里为此冷战过，不知道自己亲眼目睹的见家长背后有这样的隐情，甚至那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让自己终于清醒的稻草订婚也并不成立。但又怎样，他们之间的裂痕说到底压根无关什么订婚，而是沈直从始至终对这段感情的态度。他不爱自己，这才是根本原因。 所以你找我是希望我和沈直复合，让他爸妈死心。 没错。 林眠欣慰地点点头，一副我说了这么多你终于明白了的表情。 就是这样，有你在，沈芝肯定嗖嗖嗖的就把事情解决了。哎呀，听说你不在的这两个月里，沈少爷过得一团糟哦。 林小姐，不信谣不传谣。 什么呀，沈芝都往你这儿跑了多少趟了。哎，那天沈芝妈妈就孟阿姨和我妈喝下午茶，他俩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 他来这儿不是找我，你也不应该来找我。能让沈直把你们的事搜搜解决了的人不是我。林小姐，抱歉。 许先生，你和沈直不是相爱的吗？复合一下帮我个忙就这么难啊。 相爱。许岩像是听到了什么绝世惊天大笑话，微张着嘴看了林眠好久，最后荒唐失笑。 林小姐，我想你搞错了，沈芝对我没感情，都是我一厢情愿，我跟他分开也不是因为一时生气，沈芝有喜欢的人，所以你们订婚迟早会解决的，不用担心。 谁知林眠以同样荒唐的表情看着他。 你在开玩笑吧，沈芝那种人会和不喜欢的人过四年，会因为不喜欢的人和家里闹矛盾。之前有个傻逼当着沈直的面说男人干起来也就那么回事，不知道沈直怎么会和一个男的同居上了，结果他看中的一个大项目立刻被沈直劫了，后来那富二代被他爸骂死了，亲自去公司给沈直道歉来着，沈直都没搭理他。 这话确实不太好听，要我也会生气，很正常，和跟谁同居没关系。好了林小姐，我还要工作，你的忙我确实帮不了，抱歉。 林眠表情紊乱地看了他几秒，气鼓鼓地抓起小包包走了。许岩坐在沙发上静了一会儿，起身去摄影棚。整个下午许岩都有些心不在焉。晚上他回了趟家，今天许年领证，带叶轩回去吃晚饭。这一次气氛好了很多，虽然许深仍然不愿意跟许岩说话，但至少会喝他倒的水了。回到小区里已经快十点，许岩耷拉着眼皮就觉得好累，他难以自制地想起林眠的话，那个他也无法弄清答案的问题，沈直为什么要和他同居这么久？想不通，他一直想不通。沈直四年前说我们可以试试，许岩当时并没有抱多大希望，总是忧心忡忡的，怀疑沈直下一秒就会踹了自己。但没有，他们竟然就这么过了四年。那原本应该是很珍贵很好的四年，可其中充满了冷漠、忽视、伤害，导致许岩心有余悸，根本无法把这样的四年跟爱 喜欢联系起来。这种组合怎么看都是荒诞笑话，说出去估计也就林眠会信。叮的一声，电梯门打开，许岩踏出去，一抬头看见自家门口站着的人，他居然已经不感到惊讶了。沈直估计是出了公司直接过来的，大衣里西装还穿着。和许岩四目相对时，他下意识动了动指尖。等许岩慢吞吞地走到门前，沈直才轻声问： 今天很累吗？ 这他妈是什么语气？闻所未闻。要是他过去四年都这样跟自己讲话，那林眠所谓的相爱或许真的存在1%的可能性。但很遗憾，这是第一次。第一次许岩从他的声音里品到了罕见的可以称之为温柔的成分。 你前两天喝醉的时候，我跟你说别再烦我了，你可能没听清。要我今天再说一次？ 听清了。 今天林眠来找我了。 沈直立刻抬眼，眉头微微皱了皱。 他跟你？ 他很可爱，但他好像误会了。他说你喜欢我。 林眠说的是相爱，但这个词实在很难说出口，跟他俩完全不搭边，而自己喜欢沈直又是无需再提的事，所以许岩只说他说你喜欢我。他确实想知道沈直和他在一起四年的原因，接二连三出现在面前的原因，这已经上升为一种与感情无关的好奇。当然他也没指望真能听到什么回答，他只想让沈直明白，既然不喜欢自己就不用再见面，没任何意义。沈直明显怔住了，眼神里有一瞬间的失措，那种神情在许岩看来好像在说，对哦，我又不喜欢你，我来找你干什么？真没意思。许岩自讽地笑笑，回身去开门，钥匙转动两圈，他按下把手，正要推门进去，手腕却突然被握住了。他低头看见沈直手背上薄薄的纱布，在阴影下显得有些模糊。沈直的手还是这么凉，也不知道手背会不会留疤。很疲累又漫无目的的这么想着，许岩突然听见沈直说， 他说的没有错。 他说你喜欢我。 他说的没有错。